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在收听收看的是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如果您想在网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你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没错，那今天呢还是首先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小峰老师。 嗯，有请小峰老师。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那今天小峰老师呢也是来教我们冬季如何打造我们的健康美丽的妆容。 对的。 这两天冬季真的来了，很冷啊。 对，冬天也要美美的。 对，冬一年四季都要美美的，要不然我们女生化妆间是干嘛的，对不 对？ 对， 天气越冷我们又要美丽动人，对不对？ 是的，没错。那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哎，这个如果你在冬季的时候啊，怎样才可以让你早晨起来就是容光焕发，让你感觉不是那么的疲惫呢？ 昨天晚上早一点睡。对吧？ 哎，这是一个方法啊。哎，这真的是一个方法。 哎，这是必然的嘛。你像你凌晨三点钟再睡，然后五点钟起床，你说我今天容光焕发，怎么可能？ 其实不太现实。但如果就是那些年轻的还好，但是像天一这个岁数的还是免了吧。 我这岁数怎么了？ 那是绝对不可能容光焕发。 不要这么看待老年人。 如果你一旦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你还是就是每天都是三四点有点太晚了，两三点吧这个点睡觉的话，就是你可能一周都缓不过来这个 精神。 你说在我这个年纪吗？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啊，是这样。我告诉你啊，随着年龄增长，你这个话题不太成立的前提是因为人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发现困得越来越早。 是的， 就是不太愿意熬夜。 是是是，你平时现在就这样吗？ 我现在的睡眠时间大概是，如果说我有是特殊原因啊，可能会熬夜，比如说有工作没做完。平常的话，基本是12点之前会睡觉， 都会睡觉， 11点到12点之间吧。 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休息。 我觉得有点还有点晚，我希望我在10点跟11点之间入睡，这是我最理想。 10点半， 这是我最理想的生物时间，生物钟时间。 好，除了这个早睡呢，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少量多次的打盹儿。 你说白天的时间， 对，就是在这个白天的时间的时候， 我觉得冬天好像中午我还习惯有午睡。 人家那是怎么说来着？这个是 春困夏乏秋打盹， 春困秋乏，春困秋乏夏打盹，然后冬眠，就一年四季应该全是睡觉的一个状态。 那句话是什么？冬天也不是读书时，好吗？那是形容大家一年都会容易犯困，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边必须要克服这个阻力才能读下来。你怎么用到这块呢？ 没有，就是在这一天当中，只要你闲下来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去打一下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你晚上休息不够好，或者由于你的工作原因、学习原因，那这个时候在白天的时候呢，见缝插针的自己休息一下，可以让你迅速回复精力，投入到工作和学习当中去。 是的，那还有一种方法呢，也是最后一个方法啊。不过刚才那个方法可能这个顺序有点对调了。刚才就是打造你自己的晨间活动。 晨间是早晨起来吗？ 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运动、瑜伽呀、散步啊，或者是小跑。不过不太建议大家早晨起来跑步啊，因为现在尤其是在北京，它早晨的时候会有污染嘛。 你说空气质量 空气会不太好，对，所以不太建议大家跑步。然后你也可以阅读。 阅读，你说读东西，这脑部运动。 对，然后再一个是比如说写点东西啊，这都是可以的。还有是做早餐。 就是让你迅速从这个睡眠的状态中，然后 调整 过来，变成一个白天的状态。 对，包括你可以淋浴、听英语，然后制定一天的计划和首要任务。不过后面我觉得有点不太现实。 听英语 是可以的， 听英语，学生可能会这样做。 对啊，听英语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跟你说，上班族基本会像你这么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早起之后就会疯狂跑到地铁站或公交站，对吧？这时就运动了。然后上车你也干不了别的，就开始拿手机开始，要么是看视频，要么开始读那个小说， 对 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基本都是这个状态的开始一天的工作。 对对对对，是，所以这几种方法呢，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在冬季起床的时候不至于让我们那么的疲惫。 我觉得冬季起床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家里的温度最好呢稍微温暖一点，否则的话真的不愿意出被窝。 真的是很冷，确实是这样子的。好，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就是日常使用的手机有很多的细菌吗？有什么控制方法？有很多的细菌吗？当然是有的啦。 单纯我看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屏幕就是已经是指纹收集器了，就是证明。 是啊， 是，想必这个上面的细菌估计也少不了。 没错，就是包括我们平时这个手机壳经常 对手机会握到的后半部分， 对对对，握在后面的时候，而且手有时候会出汗， 而且它会随地放在任何地方，比如说 不是随地是随意，怎么 随 地呢？你的手机都放在地上吗？天一， 不要抓我这个口误。就比如说你去洗手间，你可能就放在洗手间的边上， 对对 对, 对， 对 吧？你去书桌呢，就放在书桌上；吃饭呢，放在那个饭桌上。 是， 所以它接触的东西非常杂。 是的，没错。所以它一定是会有很多的细菌。那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呢？首先呢，一定不要把手机带入到厕所当中，避免细菌直接的接触。 这很难吧？大家现在上卫生间，卫生间都会喜欢拿手机来玩玩游戏啊，看看片子或者刷刷朋友圈啊，对不对？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方法呢是勤洗手，然后减少， 这个方法比较可行。 减少通过把这个细菌传到手机上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换句话说，是我玩完手机，比如说我吃饭前把这个手机洗干净了，或者我比如说护肤前把手洗干净了，这样可能能减少啊。 是的，还有就是定期的清洁手机和手机壳，清洁手机。那么关于怎么清洁，就是比如说你把那个首先说这个清理这个手机壳吧，就是拿那个 小刷子呀，然后清洗一下。当然我觉得咱们这个手机你不可能去拿水去洗啊，拿那个布擦一擦呀，拿湿巾给它擦一擦也是可以的， 消毒那个湿巾可以擦一下。 没错，这个也都是对于这个清洁有很大的帮助。 对， 嗯，没错。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三条，嗯，这个挺尴尬的，这个话题 怎么会尴尬？ 就是女生的小胡子直接刮掉会让她们越来越多吗？ 这问我们的化妆师小凤老师吧。 小凤老师， 就女生有的女生是毛发相对旺盛一点啊，虽然不知道男生的那个浓密程度，但嘴唇上面会 还是会有 这 么 会有一点， 对 吧？ 对对对， 刮掉会不会越来越浓密呢？ 肯定会越来越粗壮。 啊，浓密不至于粗壮会有是吗？ 对对，是的，肯定会的。 反正男生我的感觉就是我胡子啊，就是越刮越硬，倒是有这种感觉。 嗯，是一样的，女生也是。如果这边有小小的胡须，就是偏黑一点的汗毛， 嗯， 然后女生会觉得比较尴尬，看起来可能会把它拔掉或者刮掉。其实我觉得不用特别介意，老人会说这里会代表你有福气。 嗯， 那如果你真的很介意，可以去做一下，比如用激光之类的这样的技术去做一些脱毛， 是那种技术对吧？ 嗯，好，也是希望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也是美美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唇毛有时候， 我觉得唇毛还好吧？ 不，它会影响到美观的。你像有的 如果比较重是会影响， 我就有一个朋友，他真的唇毛很严重。 女生对吗？ 女生就很严重，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自觉的看她脸上的时候，我会不自觉的看她的 重点就到这个胡子上面去了， 对，就会影响她的美观。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不要用那个拔呀或者是刮的这种方法， 对， 还是像我们小峰老师刚才说的，用那种冰点脱毛 可以， 对吧？对，这样还是比较，一个是有安全的保障，再一个是防止你经常会 长 越长越粗， 对吧？你 越 刮它 越 粗， 对。那今天女神麻辣烫这一部分就到这里差不多了，那结束了，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一梦的好朋友天一。 是的，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互动。 没错，还是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小峰老师。 有请化妆师小峰老师。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是的，那今天小峰老师也是要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冬季啊，如何打造健康美丽的妆容。 对， 嗯，那 上一期我们就已经聊到了嘛，冬天来了，大家要开始各种护肤。 我们是各种护肤，那护肤的这个 目的 就是要让化妆就是更贴合我们的肌肤， 能妆更上脸一点，对吧？ 是的，那其实冬季到底应该如何化妆，其实都是我们女生一个比较头疼的问题嘛。 为什么会头疼？ 因为就是天气很干燥， 嗯， 天气很干燥，有的时候你选择的那个粉底液， 嗯， 就是我们的底妆， 嗯， 它可能会和夏天的时候可能不太一样。 对，我们上期也提到了一点点。 是的，比如说我们的皮肤也会出现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粗糙啊，还有脱皮皱纹。 对，我就感觉好像毛孔在冬季就会比夏季感觉要大一点，就更明显，对吧？ 没错。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原因。 所以就是除了要适当的，我们上一期节目说了调整护肤品之外， 嗯， 那其实防止我们的肌肤干燥呢，也要适当的去调整一下化妆品。所以今天还是我有请我们今天的小峰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冬季应该如何化妆。首先，这个冬季粉底液应该怎么选择？ 嗯， 好的，嗯，冬天比较干燥，皮肤相对就会比较干，妆前保湿非常重要。 嗯 嗯， 比如你像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话题是说早上起来怎么样迅速脱离这个倦容，你可以在利用自己起床之后洗完脸，把精华液放在这个压缩面膜里面泡开，然后贴在脸上，也可以让皮肤看起来更滋润一些， 嗯， 看起来更有光泽一些， 嗯， 而且呢会让你的底妆更服帖， 嗯，不会因为你皮肤冬天在比较干燥的情况下看起来脱妆浮粉、嗯、然后粉底呢可以，如果是干性皮肤可以选择这种气垫粉底，它的水分会比较多一些、嗯、比较保湿，有保湿的作用，或者是粉底液，嗯，不太建议用比较厚的或者干粉啊蜜粉直接往上涂。 嗯，就在冬天这个季节，因为皮肤的这个特性，首先要注重补水， 嗯， 其次在选择粉底的时候要选择有补水性质的这种气垫粉底，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的、 嗯、要保湿、嗯、 要保湿，这个是我们冬天的底妆部分一定要注意的一个基础问题。 而且确实是底妆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整个妆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你底妆打得不是很好的话，其他的就会显得很突兀、 嗯、很突兀 一说到突兀我们想起了小雨上次做节目，就是我们画眼线 那次、哦、那次小雨是因为没有带妆来，然后突然给他画了一个妆，之后他觉得这个妆很突兀。 对，是 我说的，就是说底妆如果不做的话其他妆会显得很突兀，就是 没错。而就是刚才我们小峰老师也说了，在我们涂底妆之前呢，最好用这个比较 保湿性，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温毛巾先敷一下脸。 对， 嗯， 还有那个精华液也来用那个快速那个面膜在脸上补充， 对，用压缩面膜泡在精华液里面也可以，又能保湿、嗯、又能滋润皮肤都可以。 是的、嗯、也希望大家记住、哦、这个重要的 第一步， 对， 一定 要 做到 的 步骤，保水补湿。 再一个就是冬天嘛，很冷啊、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冬天这脸冻得煞白煞白的，是不是？ 对，天气有点冷， 对，煞白煞白， 或者通红通红的也有、 yeah、 对吧，天气冷这么通红通红的， 有有有，就是那脸风扫的 对，因为北京的地区啊、嗯、或者北方地区吧，其实冬天那个 风 还是挺 大 的，大， 对， 嗯 嗯，所以当然很多都是会比较冷嘛，会冻的，然后脸会煞白煞白的，特别凉， 就是从室外进到室内哈、嗯、气温一变化，那个感觉那个皮肤自己都感觉好像热辣辣的那种感觉， 对，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我觉得腮红这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对 对吧，腮红这一部分、嗯、而且我以前看过也是采访一个女明星嘛、嗯、她就是说啊，我这个平时因为经常化妆，就平时自己的话就真的不爱化妆了、嗯、我怎么办呢，我就戴一个鸭舌帽，然后涂上口红，涂上腮红， OK。 哦，等于说这 就我 靠这两部分就把 连底我都不用打， 就能把整个气色调好一 点。对，女生重要的就是气色嘛，而且平时如果你真的完全卸妆之后、嗯、如果那种黄皮肤的人他会显得那个脸色很难看，再加上像演员这个职业他本身就是 带妆时间很长， 一个带妆时间很长，再一个熬夜，他本身的那个 作息不规律， 对，那个自己的那个基底皮肤的颜色会比较暗沉、 嗯、 对，所以这个时候提亮自己的气色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两步，一个是口红，一个是腮红。 嗯，那我们从腮红说起、嗯、 对， 那小芳老师，冬天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室内室外温差大、嗯、风沙大，然后皮肤也容易干，这个时候我们的腮红的选择是不是跟我们的夏季秋季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嗯、对，会有一定区别的。首先建议大家在冬天整个的你的妆容看上去最好是暖洋洋一点的这样的颜色，比如眼影是金棕色的、 嗯、 腮红是一种暖色调的粉色， 哦，这个、 或者是暖橙色， 暖橙色 这样的颜色会让你看起来这样能看清楚一点吧？ 哦，这样子 还 可以， 还可以、 嗯， 没关系。我们下半段老师还会就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粉底的粉腮红的颜色，还会给大家演示啊。 嗯， 没事，老师可以继续介绍。嗯， 然后你的腮红里面可以带一点微珠光。 嗯、 带金色的微珠光，这样看起来皮肤是暖洋洋的， 暖洋洋的、嗯、也有一种高光的一种效果， 对对对、 嗯、很好。这是腮红的一部分，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我们的眼妆了、啊、这眼妆其实不管是冬季的妆容还是夏季的妆容，它这个眼妆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冬季应该就是对于这个眼妆来说，你像夏天的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清爽嘛、 嗯、 这个眼妆看起来就是哎感觉清爽一下呀、啊、就是 因为夏天比较热又容易出汗， 就淡 对，谁会选择清爽 淡一点的颜色、 嗯、 对。那冬季或者秋季的这样的季节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颜色的眼影？ 秋季的颜色呢其实可以稍微浓郁一点、 嗯、浓郁一点， 对、 嗯、 冬季呢还是不要太深，但是也不能像夏季一样裸妆出现、 嗯、 然后可以选择一些金棕色啊、嗯、这样的颜色， 金棕色、嗯、 金棕色 就是介于我们秋天比较浓的跟夏天比较淡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区域， 对， 哇哦，我觉得我们平时就是画眼线的时候，因为大家以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眼线的这一部分，如果就是皮肤比较白的女孩子呢，大家可以选择褐色， 褐色 就是偏棕色的这个眼线， 对，你的瞳孔和眉毛发色都比较浅， 没错，可以选择这个，其他的就可以选择黑色的眼线， 对， 这是传统的比较常用的颜色， 是没错，尤其是在这个画眼线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眼影一定要是给我们眼睛是提亮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是的， 对，眼影首先它不可以晕染，就是太复杂嘛，然后这个颜色也不要使用过多，刚才我们老师也说了，就是选择那种 轻松色，它靠近大地色， 然后这个画眼线的时候也是由这个睫毛的根部开始晕染， 对，眼线咱们之前都讲得很详细了，专门拿出一个课程来讲眼线， 没错，那这是眼睛的这一部分的画法，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嘴唇了，嘴唇， 对，唇妆应该是冬季脸上的妆容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之前秋天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秋天的这个颜色跟夏天那种清爽的感觉不一样，是非常重的，那么到了冬天我们这个颜色的选择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个可选的范围， 也是要暖色调的， 暖色 要颜色，口红的颜色要稍微的亮丽一些，不要选择太浅或者太冷的颜色，这样能看 得，我以前 看能看得清这种红色， 好好看， 对， 其实这个颜色就是有点发橘红色， 对，发暖成橘，但是偏红或者是偏粉，但是也要暖粉色， 但其实说实话，我是以前看过一个杂志上面，因为他们这个秋冬的季节大部分都会选择那种大红色， 因为我们如果是日常妆的话，你画大红色可能也是很多很多场合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尤其上班族， 对， 我们现在这个对，如果实在你有什么场合，比如说聚会，比如说那种大型的晚会，或者大型的 party 这种，可能你要选择一个比较亮的大红色可以， 哇， 对吧，但生活中可能这个妆略显夸张， 对，我们主要介绍的是偏生活妆一点的颜色， 所以刚才我们小萌老师推荐的这款颜色其实是生活中比较常用的，好，这样看起来跟我们那个秋天的那种砖红色感觉其实它是要更活泼一点， 是的， 没有那么的沉稳的感觉， 对，因为冬天整个环境都是灰的或者是白的这种颜色，我们的整个妆上一定要有点亮的亮一点的颜色， 是 你的口红啊和腮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搭配的颜色， 对， 然后提到妆这个唇妆这部分啊，我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疑惑，我相信很多女生也会有，因为嘴唇我觉得冬天啊是比皮肤更容易干燥起皮的部分， 对 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上这个唇妆，一旦你嘴唇状态不是很好起皮，感觉这个嘴吧就是上完那个唇妆之后皱皱的，很多看到女生就上班的时候 是一个皱皱的，然后起皮就很难看， 对，看到颜色就不均匀又有起皮，就感觉整个状态其实颜色虽然好看啊，但效果不太好， 这个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首先呢，每天都要在晚上睡觉之前涂上一层唇膜，或者是非常油的那种凡士林的唇油，特别特别油，特别滋润的那种，然后定期比如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做一次唇部角质去角质，这样的话可以把你 去角质，可以自己去吗？还是 可以去角质，可以自己去， 方法 教教我们。 它有专门卖的一小支唇部去角质膏，只要涂在唇部上，打湿之后用水沾一点水，水不要特别多，不要像洗脸一样大把的，然后手指上沾一点水，轻轻的按摩两分钟，然后洗掉就可以了，很简单， 哦， 你的唇部的死皮就全部去掉了， 好，这个方法很好，我还不知道这个唇部还可以去角质， 那如果我不买这种专门的去角质的东西，我们生活中我们其他用品可以替代这种去角质的方法， 可以用粗盐粒， 粗盐粒 在嘴唇上也是这样，像您刚才说的沾一点点水这样揉， 对， 是吗？ 是的， 我知道盐粒也可以去脸上的这个角质，好像 也可以，但是面部角质呢建议大家一个月再去一次， 不要像这个唇部的这个角质去的这么的频繁， 唇部也不要太久，一般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一次就足够了，根据自己的分泌情况，有的人可能很久不需要去，就不要勉强自己一定要按时去角质，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好， 我多问一个小小的细节啊， 嗯、 就是刚才提到的是去角质的问题。 嗯， 那如果我这个嘴唇开始起皮了，就是爆皮了， 嗯， 这个时候你看很多人就喜欢拽掉、 撕掉， 对，一旦撕掉就会容易拽伤那个嘴唇，还又成口，又就留下疤痕，而且很疼。这个时候我该怎么把这种死皮去掉呢？ 感觉好痛的样子。 对，因为真的很习惯拔掉，但一拔就会拽出了一个伤口，然后就结痂了，反正就是又不好看又很疼。 对对，一定不要这样就直接撕掉，直接撕掉造成的伤口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才能修复回来、 嗯、 还是建议大家忍一忍，还是晚上回去去角质，或者是在现场找一些促炎力什么的，然后这样。 好的、 嗯、好的。 那我们小峰老师在节目的上半节呢也给我们讲了冬季如何化妆的这些步骤，那在下半段呢小峰老师会现场教授我们一两个技巧，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 广告，不长马上回来。 是的，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如果您想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呢搜索活力九八二，您记住了啊，是活力九八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您也可以随时给我们发送您的问题，我们会随时替您解答。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冬季如何打造健康美丽的妆容。 对， 嗯，那也是今天有请了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小峰老师，但是他现在在就我们的嘉宾区，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啊。 对，因为我们上半节呢、嗯、跟大家简单总结了在冬季啊妆容的一些重点部分和步骤，以及每个部分呢、嗯、你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是的， 下半节呢我们会有请我们的小峰老师为我们现场呢来进行一些我们妆容的操作。 没错， 对， 嗯，那我们还是简单给大家再 回顾一下， 对，回顾一下我们上半节讲的内容。首先呢就是你应该如何选择我们的粉底液，那其实这一部分呢也是比较好说的，就是比如说你呢皮肤比较干燥的话，就是可以选择气垫 BB、 嗯、 或者是比较湿润一点的粉底液， 不要选择干粉蜜粉， 对对， 这样 这 可能跟你的皮肤不够服帖。 没错， 并且在这种上妆之前首先要把皮肤的这个保湿工作先做好，让皮肤水嫩之后，这样呢可能上妆效果会比较好。 是的、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腮红了，腮红这一部分也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冬季的时候经常说就脸冻得煞白煞白， 要么就是通红通红。 对，我们这个腮红呢是真的是给我们女生就是 提亮气色的一个重点的一个 部分，气色的这样，对、 嗯、 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那么腮红的画法呢等一下小峰老师也会给我们展示。 对， 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眼妆啦，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部分。 对， 眼妆对于整体妆容而言呢可是一个点睛之笔、 嗯、 那么画眼妆的时候，冬季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用那种金色深色那种大地色这样的眼影，这样会给我们 看你的妆容是暖色调的， 暖色调 配合暖色调的时候，这部分也要选择类似这样的、嗯、 是的，包括我们的眼线笔呢最好建议白皮肤的女生呢就是包括瞳孔也比较浅的这样子的可以选择棕色的眼影眼线，然后其他的可以选择黑色的眼线。 对，最后就是唇妆部分了、 嗯、没错，唇妆部分呢还是建议大家是先去我们的这个不管是角质啊，而且还是 死皮都要先去除一下。 对，包括我们的唇部最好是看起来没有涂之前也是水水嫩嫩的，这样涂上之后哇好性感的。 好，那具体选择什么颜色和怎么涂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一梦到我们的演播区，到我们的小峰老师现场来教大家如何选择颜色、嗯、并且有相关的手法应该注意什么。 好的， 好， 嗯。 好的，我已经来到了表演区。 好的，现在我们的音梦已经做到了我们的表演区。 是的， 有请我们小峰老师先说一下，现在你打算在哪一个部分来替我们的音梦来调整一下冬季的这个妆容？ 好的，音梦今天没有化妆。 对， 首先我 素颜。 对，我给他画一个音梦帮我拿一下麦好吗？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一系列呢都是大地色的，然后我们挑一个金棕色的眼影，偏大地色的，因为还是日常妆嘛，就不要画的特别的有彩色，这样 对， 还是选择 跟我们夏天和秋天的颜色还有所区别。 对，选一个金棕色，如果没有呢，也可以用这种咖色和金色调一下，也是 OK 的。 好，老师你可以把两只眼睛都给我画上，因为我今天没有化妆，所以 对，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从素颜到我们冬季妆容这个变化啊，现在我们老师开始帮我们的一梦画她的这个眼妆部分。好，在手法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小峰老师？ 最亮的地方一定是画在眼球最突出的位置，也就是眼睛的中间。然后两边可以适当的偏暗一点， 就是由中间是最重要的，两边渐渐的变淡。 这个不挡镜头吧，老师的手 不挡镜头，刚刚好。 眼尾的位置和眼头的位置可以选择偏哑光一点，眼球中间选择亮一点。 就等于说把我们的重点突出出来，我们的眼妆的重点。 对，如果你刚刚好是由浅而深的去画呢，可以先画在眼球中间。 这是由浅入深的画法，就是 先打最亮的地方， 把最亮部分先打出来。 对，闪光的金棕色，这样亮晶晶的。 好。 对，现在经过老师简单的这一涂，整个一梦的眼睛部分就已经开始突出了， 开始变得立体了。 对，就从五官当中已经开始凸显出来了。 有的。 Wow. 如果大家想看到的话呢，可以到网上找到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老师如何帮我们的一梦调整冬季的妆容。 好，现在老师开始给我画眼线了。 眼线我建议是先从中间位置开始画，填充睫毛根部，再把以前的课程重复一下。然后往眼尾画，手一定不要抖。眼线呢，最后呈现的状态是一条非常匀称的一条弧线， 跟我们的眼妆部分是一样，先从中间跨起，然后到眼尾，但是一定不能抖。对，手切记不能抖啊，要画成一个完整的曲线，这样才是个比较标准的眼线的画法。 对，睫毛根部一定要填充好，否则你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看起来会留白。 啊，对，不要画成一段一段的，一定要画成连续的，并且是要填充满啊，在我们的睫毛根部。哎 ，OK， 好，一莫睁眼，让我们看一下。哎，的确，这眼睛的神哈，就比刚才素颜的状态下更突出了， 是吗？ 就眼睛有神了，就是 厉害了，是吗？ 没有，不是厉害，就是你的感觉会，人的精气神会提高一点。 好， 好，现在小峰老师要画什么呢？ 现在呢，现在教大家画腮红。其实正常来说，我们画完眼影、眼线还要涂睫毛膏，睫毛膏非常重要。但由于咱们今天节目的这个 时间 呢， 问题 对，睫毛膏大家都会涂，就先不做重点了。一梦的皮肤是比较白的，所以我选择一款偏粉色的腮红给一梦。 哎，老师，那我这边多问一句啊，如果有个皮肤的颜色是偏黄的话，选择什么样的颜色？ 偏橙色一点的。 偏橙色。好，如果您的皮肤比较白呢，可以选择偏粉色；如果是黄呢，偏橙色。 对，不过冬天最好还是都选择暖色调的，有暖粉啊、暖橙啊，所以你偏白就选暖粉色，偏橙皮肤偏黄就选暖橙色。 暖橙色。好的，现在让我们小峰老师开始替我们的一梦来画这个腮红的部分。 OK。 现在因为一梦的皮肤颜色比较白，选的是一个暖粉的颜色。 如果你想要脸瘦一点，教一个诀窍。 快教我，快教我！ 记住，拿好笔做笔记。想要脸变瘦吗？ 摸一下自己的颧骨。 啊、哦，先摸一下颧骨。 一梦的颧骨比较突出，摸一下自己的颧骨，在你的颧骨下方，你这样吸腮的时候会有凹陷处，沿着这一条线。颧骨下方这一条线， 一梦可以再吸一下腮，那我们看一下这条线，很明显的位置。 斜下方画腮红，不要横着涂，横着涂只适合脸特别长、特别瘦的女生。但是你这样斜着画下来呢，就看起来你的脸像模特一样瘦。 啊！ 大家可以用 真的吗？ 吸一下腮，然后从上至下这样斜下方的把这腮红涂上来，是吧？ 对， 按照我们那个吸塞之后脸部留下的那个痕迹，跟着那条线。 现在一梦的画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啊，如果你很羡慕像欧美人这种颧骨突出这样的、这样的妆呢，你可以试一下这个腮红斜下方图。 对，现在左半边脸是画过腮红的嘛，的确哈，跟另外一边脸的这个状态， 右边脸 是涂过的，感觉会更加的突出一点。好，现在把另外一边也补上，还是从上到下正斜下方的画。 对， 所以大家赶紧到我们的直播平台啊，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确的化妆手法。好， 好的， 简单几步就完成了。 是的， 现在感觉这个皮肤的脸终于变成红彤彤的颜色了啊。 是吗？我看不见，等一下。 对，没关系，那个 等一下回去的时候看， 回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小峰老师要画什么部分了？ 口红是非常重要的， 也不要画太红。 对，这个颜色我们刚才老师已经选给大家讲了，选择这种稍微暖红一点的颜色，比起我们秋季的这个砖红颜色其实要更活泼一点。 对，它是偏橙红色。 好，刚才我们在这部分呢提醒过大家，首先要注意我们这个嘴唇的保养和护理，要定期的去角质，这样可能涂的颜色会更服帖。现在呢给我们一梦画的颜色呢是一个橙红色，比较活泼的颜色，借跟妆容的整体的这个暖色调相符，同时呢又凸显出了这个唇妆的独特性。 对，如果你的嘴唇偏厚，希望唇部画起来看起来嘴唇薄一点呢，可以把重点颜色放在唇中间，放在唇部的中间边缘的位置，可以适当的做浅一点，这样会看起来嘴唇偏薄。 哦，就如果嘴唇 厚，我希望厚厚的。 就如果嘴唇薄的就不用中唇，就可以忽视这一条是吧？嘴唇厚的话，想要变薄的话，就是把颜色放在嘴唇的中间部分， 可以涂满，甚至可以外扩一点都可以。 我觉得唇妆的这个效果是极其明显的啊，就整个人的气色从眼妆到唇妆上完之后，整个一梦的这个气色就提升了一截。 是的， 哎，并且这种感觉我觉得跟秋天的这种萧瑟感不一样，就沉稳感不一样，其实虽然是冬天，但是还是给人感觉非常活泼暖融融的感觉。这个颜色上来之后， 你可以把这种有色彩妆想象成一件衣服，如果你的衣服全都是白色或者黑色这样的话，你背一个红色的包就会看起来特别的不一样，对吧？ 对， 你可以把口红当作是你的一件衣服或者一件配饰，这样去搭配。 一梦一会儿照下镜子发现自己瞬间变了一个人。 对，我们短短的几分钟就可以让自己的冬天美美的。 对，现在应该这整个妆容到现在也就是五六分钟的时间，其实整个这个状态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其实好看的妆容未必要花很多的时间，关键是你要用对方法。 没错，那现在这个唇部已经完成了是吗？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妆容感。 小芳老师再结合我们现在已经画完的一梦的这个妆容，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这个冬季妆容都有哪些步骤是一定要注意的。 对， 老师可以就着一梦的妆容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好的，首先我们从头开始讲，底妆是非常重要的。底妆整个的保湿是包括打粉底是占了你所有的整个妆面的50%的重要性，所以一定要做好底妆和保湿。然后其次呢是彩妆，眼影的位置可以中间的部分，你的眼球正中间的部分涂得亮一点啊，然后两边的呢眼头和眼尾的位置可以不要那么多珠光，颜色可以稍微的哑光一点，会显得你的眼球更突出，眼睛更立体。腮红呢，如果想要脸瘦的话，是这样向斜下方去打， 斜下45度对吧？ 对， 上到下，往下， 从上往下打， 从 颧骨的上方。对，但是呢，它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腮红最低不能超过你鼻底线，最高不能高过眼睛外眼角这条延长线。对， 大家拿手直的放，从鼻翼往过画，就不能低到这个位置。 是，从你的眼尾到鼻底中间这一段斜下方去打腮红。这样会看起来脸瘦一点。如果你的脸型是像我这样比较长，这种脸型适合横向打腮红，横向打会显得比较可爱一点，也会把你的面部的这个视觉横向拉开。 这个横向是从鼻翼往脸 边缘打，对吧？ 大家看一下，是从这个位置，鼻翼上方的位置，横向往后打。 这就不是从上往下了，是从鼻翼往到脸侧后打。 对，可以从要从前往后打。 对，这是根据你的脸型，如果你是长脸的话，适合这种打法。 对，你这个是从高到低。然后唇妆非常重要，大家已经知道了，唇部的颜色可以让你的整个的妆瞬间就把这个气质提升上来。 没错， 我们冬天是选择暖色调的嘛，可以暖橙色呀，暖粉色呀，这样的都可以。 好的，感谢我们的小芳老师， 感谢小芳老师。 一梦回到我们的主播位，现在短短的几步呢，就可以改变出一个冬季漂亮的妆容。 好的， 看一下自己的妆容的变化。 好的， 对，一梦看一下这个冬季的妆容是不是感觉焕然一新。 哎，好像是吗？是吧？是的。 对，感觉特别的温暖。 对，首先这个我的腮红这一部分打的我感觉特别好。 对，就整个你的这个脸的轮廓比刚才更突出了，比素颜的时候。 是，然后唇部的这个颜色也一样。 好，大家记住我们今天所有的要点啊，就是甘达老师总结的颜色的选择、画的手法，尤其是个唇妆的颜色啊，选择这种暖暖的颜色，让你在冬天看起来气色也是暖暖的。 没错，那接下来呢，也是我和天一稍微再总结一下吧，就是我们这个冬季的这个妆容，首先再唠叨一下啊，这个 皮肤保湿， 皮肤的保湿真的是非常重要。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腮红， 腮红的颜色的选择， 根据 自己的皮肤颜色选择。 对，如果比较白的呢，就是选择比较偏粉色的一点的， 暖粉色。 对，如果皮肤比较偏黄，选那种橙色， 暖橙色。 是的，那眼妆呢，也是点睛之笔，眼妆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你在冬季的时候要选择的这个颜色呢，尽量偏这种大地色呀，或者是这种金色、金棕色的眼影， 对， 金棕色的眼影， 偏暖色的这种眼影。 是的，然后就是我们的眼线笔的选择了，也是棕色和黑色任你自己选， 根据自己的皮肤颜色。 其次就是最重要 的颜色，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的唇妆，唇妆也是非常关键的，尽量选一些比较暖色调的，比如说像我嘴上现在涂的是暖橙色， 对，暖橙色， 是的， 整个妆容都是暖色调为主，让你在冬天里看起来是暖洋洋的漂亮。 是的，我们女神化妆间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 秘 密 花 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好，那今天我们的秘密花语的主题呢，是女生在什么瞬间会让你觉得她很有素养。 很有素养，这个首先要男生来回答，对不对？ 当然了， 看男生心目中的瞬间跟女生心目中的瞬间 是不一样。好，那我在男生来说，我觉得如果是在就拿我们生活的各种细节来说吧，比如说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女生会给男生加一个菜或者让一个菜，我会觉得哎，这个女生蛮贴心的。当然了，好像这个行为比较亲密。你干嘛笑？我说的不对吗？ 啊，可以可以， 对吧？哪怕递一张纸巾，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个很贴心的小举动，让我觉得哎，这个女生很贴心。如果今天是在公交车上，然后一个女生如果能够给身边的老人或者是小孩让个座，哎，我觉得这个女生很有素养。然后我个人还特别喜欢的一个瞬间是，当一个女生拿着一本书看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别有素养。 啊，就是看书的时候是吗？ 对，就比较安静的看书。我觉得这种很哦，还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分场合了，只要这女生在专注做自己的工作，比如说小梦老师专注化妆的时候，比如说一梦在专心主持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这个时候这女生看起来 有魅力是吗？ 对，魅力四射。 对，魅力就是也是相当于一种那种素养。 素养的体现， 对，素养的一种体现。那以这个女生的角度来说，小梦老师先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女生会 让你觉 得 特别有 素 养？ 对， 我觉得遇到问题不乱方寸，不乱发脾气，不骂人的， 沉着冷静， 对，不会随便把脾气就是爆发出来，不会随便说脏话骂人的这样的。 哦，我明白了，就是其实在每天上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发现因为大家在挤车呀上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碰撞，就会破口大骂，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没有素质的体现，这个不分男女，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觉得比较有容乃大的状态，可能让我们会觉得这个女生是有涵养的，所以说就是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有涵养的一个表现。这是小峰老师的观点。 对， 一梦呢？ 我觉得其实跟天一的那种观点有点大同小异啊，就是我觉得我在街上如果看见一个女生扶老人过马路， 现在这个画面比较少见了， 是就是包括就是给这个乞丐钱，我会觉得 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是，然后就是经常会参加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那些公益类的活动。 哦，你觉得做公益的人这 是 特别有素养的一种表现， 就是很有魅力，就是你说的很有魅力的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的虽然是素养这个词啊，其实更多的是说女生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积极的状态出现在生活当中， 对， 能显得自己作为女性的魅力能够更好的发散出来。 是， 刚才我们提到了，仅像我的观点是认为，首先生活中的细节要注意， 对对对， 照顾别人的感受，哎，这是一个有魅力的瞬间。乔芳老师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一个有魅力的表现。 我是觉得一个女生应该善良， 帮助别人， 很善良，很有爱心，这样也是一个体现。 对，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么多，如果把这么多东西都集于一身啊，这个女生真的是特别优秀，完美，对吧？我们要学一下那个手势，完美的女生， 啊，对，很完美，对。是我，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女生，因为现在90后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嘛， 难免有一些娇气， 对，难免就是会有点自私啊。就像天一刚才说的，他觉得很多女生不注重那个细节，其实我觉得这个细节的东西应该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父母应该经常给灌输。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嘛，我想上大学有个细节，就是刚刚开学大一的时候，就会有师哥师姐来说我们，说你们这一届的小朋友真的不懂礼貌，你们在食堂吃完的那个餐盘都不知道放在回收处，然后看到了比如说有师哥师姐过来的时候呢，也不会想说主动 打招呼， 对，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普遍身上的一个特质，就是太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别人的感受， 反而觉得这是一种个性。 对，但是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关注身边周围人的感受，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其实是我们步入社会前必须练就的一项技能， 是 能让你在未来的社会生活相处当中让自己更融洽地融入到集体当中，并且能够更顺利地开展自己的工作。 没错，所以还是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吧。 哎，我突然想到了如果在恋爱中你认为怎么做才是有素养的表现 啊？ 这个特定情境了啊，不是我们生活中的，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因人而异吧，也不知道这男生到底喜欢一个什么样子的，他可能就喜欢你的胡搅蛮缠，就喜欢你的野蛮，这都不一定啊。 哎，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像一梦跟我们的小芳老师是在两个人生阶段哈，那我们这话说的有点重是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呀？ 我想问一下小芳老师你觉得两个人的感情就是男女关系当中，就是女生一方应该如何保证自己的这个所谓的素养状态在感情当中？ 好吧，可能在我这个年纪看到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啊。首先好，暴露一下年龄，作为30岁的独立女性， 30岁的女人 对，我认为管理是一项非常好的技能，你管理要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形象，然后管理 生活， 对，管理自己的生活，包括管理自己对待其他人的这些方式，包括管理自己自律的能力，你只要会管理，懂得自律，就一定是可以的，什么都可以。 哇，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的一个方 向，对，就是管理自己。 一梦呢？一梦现在属于就是还没有走出校门的大学生。 是， 你觉得你这个阶段，你认为什么样的女生，尤其是在情侣关系当中，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状态？ 这个吧， 你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吧？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要一心一意。 就是专一。 对，一定要专一。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 就是顾及一下 顾及对方 的伴侣 的 这个， 不 叫伴侣，这应该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这个心理状态， 对，另一半的这个心理状态，还有他的感受。再一个就是，我觉得适当的去撒撒娇啊， 或者是发发小脾气，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就你觉得在这个阶段的女生， 我觉得恋爱当中是需要这些调和， 需要这样的一些小情绪来在生活中调剂一下。 对， 我觉得任何年龄都是需要这些的。 当然同时呢，我也觉得就是两个人应该共同的去进步，就是共勉吧，就是他 比如说学业、 他现在有什么 学识、 对 社会经验， 对，没错没错，这些都是要两个人一起去，因为我们都说这个，不管是婚姻还是谈恋爱，对，它都是两个不完整的人生嘛，拼凑一个完整的人生，对，所以就是互补嘛，两个人，这也是很关键的。同时，我也觉得一定要及时的去提出对方的一些问题，让他去改正，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处时间长了，这个亲情的这个感情 增大， 就对它会增大的。对，所以为了对方好，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去说出来， 这是沟通，多沟通。 哎，我想到一个故事啊，讲一下。我有一个朋友，她谈恋爱的时候呢，她很爱她的男朋友，可是她的男朋友要考研，我们都已经是在工作的社会人士了，要考研呢，她就会觉得啊，你考研会耽误我们结婚，你会花很多钱，她就不支持他考研。我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在任何阶段人都是需要学习需要进步的，一定要两个人共同努力，你不管是有任何理由，你都不可以阻碍别人的发展。 对对对对，这也是情侣之间相处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法吧，就是不要， 就是尊重对方的独立人生。 对，没错，这是很关键的， 同时要顾及对方的人生感受。 那我们再回归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不管在任何一个阶段吧，就是女生应该体现她的这个基本的素养还是很关键的，不管是你在谈恋爱当中还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规划好我们的生活，管理好我们的情绪，这样我们才能活得越来越精彩。 对，既要有情调，要懂得会控制，有张有弛，才能让自己女生的人生变得更加有素质，更加散发女性独特的魅力。 没错，这是我们内在应该去兼修应该去修养的。 外在呢 就是要靠我们女神百分百去 打理自己的妆容，让自己容光焕发，冬季也要美丽动人，对吧？ 是的， 没看这期节目赶紧去看回放，学学冬季怎么化妆。 没错，那今天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再次感谢我们的小 峰 老 师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小峰老师， 谢谢大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好的，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982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是一梦， 我是天一，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Forever, they say. So baby.